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老年朋友骨关节疾病的话题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比如说这个打个喷嚏弯一下腰就能够骨折，实际上要是年轻人的话呢，肯定没有人相信啊。但是放在老年人身上却是再正常不过了。比如说在百度上呢，咱们搜索老人跌倒骨折这几个字啊，就能找出多少相关的结果呢？186万个啊。看到这个数字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实际上呢，这跟骨质疏松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呢？ 就是我们讲过一个，你看它这个骨病是一个创伤性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物理性的摔拉跌啊倒啊车祸呀、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我们说是劳损性的。劳损性的你比如说过度的用腰，过度的用这个颈椎脖子不停的转，那里边比如说一个车门你关开关就3万次。结果你一下这个还没到车报废的时候，你这个车门已经超过3万次了。开关那门你看有时候有些那个旧车哐哐哐的。那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打个喷嚏咳嗽一下就能骨折，我觉得可能收音前今天的90%是不信的。 对。 他好好的。 他怎么可能呢？ 他怎么能弱成这样？那你就不知道这个千千万万人里边有多少这个在老化，在退化。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现在有1亿多人的骨关节问题。那我们也在说，刚才说除了这种创伤型的劳损型的，还有一种就是老化型的。你到了那个年龄用的那个次数，就像那个车门那个次数差不多到了。再加上你年轻的时候应用的方法不当。你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那你像他这个老化都有哪些老化呢？一个是水分的退化，一个是无机物的退化。无机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矿物质。还有就是我们骨有机物的这个退化。这个先说骨有机物的退化啊，就结合你刚才不是提了咳嗽这个喷嚏弯一下腰又一下就伤着了。事实上这不是一下突然发生。我们骨骼中的这个钙磷这些无机物啊，胶原粘多糖类这个有机物，它是不断的从骨内释放出来，慢慢就被排到体外去了。这排到体外以后会怎么样呢？导致我们那个骨小梁减少。骨小梁就是你看啊，把那骨头这个如果破开的话， 里边、 啊、你看有一种像那个丝瓜那个网格状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骨小梁， 颜色有点像深褐色似的， 深褐色带点红色、啊、 对，带点红色。 然后你这个年龄一大以后，你那个骨小梁为什么叫小梁呢？它就是一根一根的筋一样嘛，支撑你这个骨头嘛。这个随着年龄增大它在减少。这个 它就在流失是吧？ 在流失。那个骨皮质呢它也相应的变薄。那么我们这个怎么办？骨中的水分增多。那么这种状态呢被称为什么？叫做骨多孔症和 骨质疏松症。 嗯， 我们这骨质疏松就是钙流失。 对， 实际上我们骨药量也在丢，包括我们里边的这个，你说这钙磷这些无机物，还有这个胶原粘多糖，它也在丢，它都被这个排出去了。这样的话，哎，我们在结构上就表现的力学强度，就是应力啊， 嗯， 对抗外力这个强度啊，它下降。那这个骨质疏松中呢，这个原发性的占多少？占80%以上。 嗯， 你包括女性，为什么女性爱得这个骨关节疾病呢？你看，那么绝经以后骨质疏松和老年这个骨质疏松，为什么把这个两个问题能提出来？那么女性这个55岁绝经以后，她的雌激素分泌就少了，雌激素分泌少以后，它这个钙的这个代谢，包括刚才说那个有机物无机物的这个流失，它就增多了。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女性更年期以后，大概7-8年以后，慢慢这个骨头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你看说，所以我们说这个骨质疏松原发症占80%，在这里边绝经这是占一大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年骨质疏松。 嗯， 那么这种生物体的生理生物学蜕变现象，它存在着个体差异是很大的，就说每个人不一样。一般的骨密度啊，就是我们最强大的这高峰期是在哪里？是30到40岁这10年。你看这就跨度就是10年，为什么10年呢？个体差异不一样。说俗一点，就是人家有些人生来骨头就硬，有些人生来骨头就软， 这是先天的。 先天的，我们在说人的性格，这人很硬，对吧？这是说精神情志方面，但是从生理角度，你的骨头，你看人家就硬。有些人是40岁他才开始退化，有些人到30岁，他就开始这个退化。那你像50岁以上这个男性哦，每年他以1%到2%恒定速度，就是肯定是这个要老化的，占到百分之二这个速度发生什么骨丢失。 嗯， 假如说你这骨是100，他每年要丢两个，每年要丢两个。那么女性啊，就是在这个绝经期后10年内，她有这个骨头啊快速这个丢失。你看有些我们说膝关节呀，或者这个踝关节呀，还是这个腰椎间盘啊，这个女性啊，它比男性要多，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你包括我们讲的那个骨营养素里面为什么要加这个大豆异黄酮，其实就是在调节这个女性这个雌性激素，哎，叫她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这个骨流失太快。 嗯，那这个骨流失它是有普遍性的，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会有退化，还是说它比较个性化？比如有些人他注意骨的维护哈，比如说平时的生活习惯呀、吃啊等等，他都特别注意的话，会不会延缓他的这个骨的流失呢？ 可以延缓呀。 嗯， 所以我们这个要为什么说要养骨？那你刚才我说的这个退化现象是普遍性的， 对， 每个人都一样。我只是说那个高峰期啊，就是你最强大的时候，有些人在30岁。有些人呀，一直到40岁都是强大的，那从这以后他就走下坡路，固定的速度是每年有2%的这个速度在老化老化老化。那你10年，你想一年2%，10年不是20%吗？ 嗯， 那30年不60%吗？那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这种生物性这种老化这种现象以后呢，我们就要有效的去把这个丢失的东西呢给它这个补充上去。 嗯， 这样呢，我们为什么说维护，你就能维护好？ 嗯， 那你想一条路，你还有护漏功呢？这个每年这个要养护费要花多少钱？那我们这骨关节也一样，你大家的习惯不疼不胀不痛， 嗯， 那我就不管。等你疼痛了，那去哪里找我们没有用？去哪里？刚去医院，去医院那就是又是给你针。要么就是创伤性，要么就是这个手术，那会儿很被动。 嗯，所以养生保健就是为了延缓疾病的发生，或者说呢更少疾病的发生。 还有一个我觉得要改变观念。 嗯， 上次我 记得有一个听众，他替他爱人来咨询我，这是个男的， 嗯， 他老伴儿呢股颈骨折以后他没有完全断裂，他是骨裂，骨裂以后呢，他就不能动了，就在那就躺着，这个听了我们节目以后就来咨询我，但是他女儿极度的反对。女儿在哪里工作？女儿在某个医院里面当护士长， 嗯， 护士长那个水平相当一个主治医师的水平了，是吧？那女儿的话是什么？医院都治不好，你还能在外面治好？ 嗯， 那我想问一句话：难道天下的病人都只能在医院治疗吗？今天出了医院的门的，又有多少？他不都是好转才出院吗？那我们还有我们中医呢，还有我们理疗呢，还有我们今天的营养学呢，还有我们的食疗呢，是吧？你就像我最后给他，我拍着胸脯吧，因为什么敢拍胸脯？我把他这个情况了解以后，我说就是到了80岁、90岁，他也是有骨再生能力的。他我说那你不管了，你让他怎么办？他说女儿说就这么样了，只能躺着。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句，骨折的人啊，里面大概有60%的人都有轻生的感觉， 嗯， 不想活了。这个只有他知道，有些人这个话他能说出来，就是不想活了，这个轻生这种想法、嗯、 不能够动，而且平时呢又非常的疼，而且要长上的话时间又非常长、 嗯、你想那个女的那个股颈骨折以后，她就大小便都得伺候， 是吗？ 那个最后我把她了解情况以后，她只是那个股颈骨裂，我说你养，然后你最少用8个月， 嗯， 你把这个骨营养素补充着，然后你要是还对老伴好，你把他那个他不能动嘛，腿捏一捏，给揉一揉，不要让肌肉过度的萎缩， 嗯， 哎，或者就是咱们说你拍一拍，他也能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这样我说8个月9个月，我让你老伴站起来，我说站不起来你到时候来找我。 哦，你还行，挺自信 的。不是，那你他营养是不够的，本身又不动，吃饭就吃的就不多，然后那个你该给骨头补充的东西，你在家你懂补充什么，是吧？这样的话刚好我他一个是那个我们把这个钙包括这个软骨包括维生素包括抗炎的我补充上去，那你慢慢就长住了。 嗯，其实这种自信也是来源于效果哈。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有些这个岁数比较大的，比如说70、80、90岁的老人， 嗯， 最后有时候去世啊都是偶尔摔了一跤， 哦， 然后最后呢这个摔完跤以后呢他恢复起来非常难。那么 你这里边还有个问题， 嗯， 你要是仅仅是骨问题，咱们说有些人还有心脑血管， 对， 还有三高， 嗯， 还有糖尿病，再加一个骨折，你想一想那是一种怎么样的这个痛苦。 嗯，而且岁数大了以后医院呢也不敢给什么开刀啊或怎么样的， 不开， 对，只能是保守治疗。但是保守治疗如果你没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路径的话， 你养啊，那咱们这个有些听众在问说、嗯、啊，那我就喝骨头汤，你以为你喝了骨头汤那里面 对 胆固醇有 多少？对，好 多 人是不吸收的，而且更多的是属于人体垃圾了。 没错。 好的，那如果您也是一位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也是折磨您多年了啊，想寻找更好的一种方式，您可以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您可以免费索取关于养骨的小册子。那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啊，我们是数量有限，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 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骨关节营养，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说到骨质疏松啊，应该说在老年朋友当中呢，它不是一个个例哈，挺普遍的。我这手里呢有一个病例，丰台区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呢患有骨质疏松啊，经常呢就是腰背疼，而且呢疼得非常邪门啊，就是沿着后背的这个脊椎骨向两边一窝一窝的疼啊，坐着时间长了呢也疼，夜里呢比白天还疼，经常是疼醒，尤其是早上疼得特别厉害，还慢慢的出现了驼背啊、罗锅啊等等的倾向，喘气呢都有点费力。那这个患者呢不知道这是骨质疏松的症状，直到在2016年的时候，他一年里面呢出现了3次骨折，到医院一检查，说他这个骨头里面啊都是空的，说像风化的木头一样都是酥的，这时候才明白是骨质疏松的症状 啊。你这个说他 是沿着这个 脊柱的两侧， 对对对， 你能想， 就脊柱的两边啊一窝一窝的疼，他后背的脊柱的两边一窝一窝的疼， 一窝一窝疼。他你说为什么一个骨头里边的这个流失了，这个骨小梁少了，为什么周围会痛呢？你想啊，我们这个脊柱可以说是整个我们躯干的一根中轴柱。那个脊柱它是由一块一块这个椎骨连起来的，那么前面那个椎体啊是个圆的，圆的你要是把它理解为整体的话，它就是像一根木棍的圆木棍在那撑着呢，但是我们人体为了活动，所以我是一块一块把它给连起来，中间是椎间盘，下来是黄韧带、筋膜、筋腱、前韧带、后韧带、侧韧带，把这个连起来了。那你这个椎体那一块一块的它给疏松了、软了以后，你把那一块一块理解成这个饼干。咱们不是有个饼干叫压缩饼干。那你这个软了以后，你想它是不是这个椎体它压扁了，这我说的夸大一点是压扁了，是让你疏松，它不是扁的那么明显，但是它和正常这个椎体比啊，它是疏松，它会变形，就扁了一点。这扁了一点，你说把谁给拉扯的？拉扯的会有问题。 应该说是这个脊椎两边的这个肌肉， 周围的筋筋软组织还会影响你的神经血管，这样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疏松最后沿着脊柱两侧放射，这个疼痛，大家想不到，所以我肯定是寒呀、湿啊、风啊，什么这些问题，就是你这个骨小梁骨质疏松以后造成的。 对，而且像他的这个骨质疏松啊，最后造成啊，他这个骨头里边都是空的。而且像风化的木头一样都是酥的了， 就是咱们说那个骨小梁嘛，那个梁一点一点流失，就 康了。 咱们正常人这个是挺密的，它 那个就你说的糠了，就是骨小梁减少了。 是的，其实呢，说到这个骨的维护和保养，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你这个，咱们就这骨质疏松说啊，你看他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生啊，它和年龄，还有个人这个偏嗜嗜好， 嗯， 比如说因为喝咖啡， 对， 这个 可乐什么的， 这个可乐 其实都不好。 然后你是不是爱抽烟？ 嗯， 有没有心血管病或者其他的？跟你的偏嗜、年龄、钙吸收不足啊，这些都有关系。 嗯， 特别是我说的这个女性这更年期，由这个内固醇这个激素，尤其是个雌激素这个降低，骨质疏松急剧加剧，所以这个。骨质疏松发生率呢，这个女性绝经多于这个男性，它是多少？是男性的这个八倍，并与女性这个生育这个次数、闭经迟早成正比。另外啊，在人种上，比如说这个皮肤颜色有关，有资料认为白种人比黑种人这个骨质软， 嗯， 所以我们看那个黑人像一头牛一样， 对对， 壮是吧？ 嗯， 白人你跟黑人一比，你看，我觉得那个短跑运动员那个叫博尔特是吗？ 嗯， 蹭蹭蹭那个， 他们体质真的是好。 哎，这就是那个白种人他比黑种人那个骨质软，黑人男性骨质他是最硬的。 嗯，这是人种软， 对，白人女性骨质啊最软， 嗯， 而且当骨质退化时呢，骨髓造血功能。它也在减退， 嗯， 而且脂肪髓呢有所这个增加， 嗯， 它和我们这个是什么关系？大家可以索要这个册子， 嗯 啊，也可以参加，好像有一个说明会。 对，在这我还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在5月30号啊，将举办的骨关节疾病及康复保健营养调理方法的一个分析会，这个会呢，大家一定要参加，真的是非常好，对于这个维护骨健康的将做一个分析啊，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但是由于场地有限，我们只能是30位听众朋友参加，所以咱们依然是额满为止，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啊。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补充维生素 C 消炎止痛，促进软骨生长，补充氨基葡萄糖修复关节，提升免疫力，进行对骨关节保护，同时补充胶原蛋白锁定钙质，强韧骨骼，补充葡萄籽提取物能够起到消炎止痛、延缓衰老的作用，这是我们中老年骨关节疾病保健的必要手段。长期坚持保健，就可以消除酸、麻、胀、痛及行走困难的痛苦。面对中老年骨关节疾病的康复问题，一定不能急功近利，补充骨关节所需要的骨营养素，才是解决老年骨关节疾病的关键。 另外呢，为了进一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于我们的服务人员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监督电话6842-9992 6842-9992。 好了，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维护古建钢的情况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88864417，索书也是可以的啊。好的，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张正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紧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紧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